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选两篇文字，配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 No more trouble, no more pain。 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今年的中秋国庆相隔这么近，怎么能没有大优惠呢？所以听到本档享购时间的朋友们，您一定要关注了，因为今天无论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一定让您称心如意。 是的，老朋友关心的瑞麟羊奶粉的价格必须要到位。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那之前的直供价格一直都是99元一盒。本档活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六盒就多送一盒， 哇！ 等于说原价1806元的七盒瑞麟羊奶粉，现在只要594元。 嗯， 这划算到每一盒啊，才84块钱， 哇！ 比之前的直供价还要再便宜15块钱，这也难怪很多的老会员朋友们这么开心。 嗯，照顾了老朋友，新朋友们也不能忽视呀。 当然 啊，所以本档活动当中啊，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成功订购瑞麟羊奶粉的朋友们，还有一枚999足金的钥匙免费赠送，是由香港金币投资总公司限量发行的，象征着智慧、健康、如意、财富等等美好的寓意。不管您是送父母、送孩子、送爱人、送朋友，都是一份节日的祝福。 没错，这要不是中秋国庆的双节同庆，享购时间也不可能拿出这么大的优惠力度。 是， 所以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来参与活动了。 嗯， 记好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那说到瑞麟羊奶粉之所以这么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和市面上的普通奶不同，它是山羊的奶。那关注营养知识的朋友都知道，奶山羊是双乳房泌乳方式，产奶量少，营养元素更全面，特别是羊奶的脂肪颗粒体积小，很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这全家老少都能喝，但唯一的缺陷就是有朋友觉得自己接受不了羊奶的味道。 是的，我们不回避传统的羊奶会有羊膻味啊，可能会有朋友喝不惯。 是， 可是现如今啊，科技不断发展，当专家们发现羊膻味是由羊角的腺素分泌的，瑞麟乳业就妥善地处理了羊角膻腺的问题，然后把膻味大的公羊母羊分开饲养啊，再加上后期的脱膻工艺，让您喝到的每一杯瑞麟羊奶粉啊，都是奶香浓郁，没有膻味的了。那今天在国外被称之为贵族奶的羊奶，您通过普通奶的花费就能体验得到。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594元订购六盒3个月的瑞麟羊奶粉，还要再送半个月的羊奶量，划算到每个月才168块钱，每天才5块多钱。瑞麟双节同庆，仅此几天。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1103的朋友是订购了2套，说是新朋友，从来也没喝过这个羊奶粉，就来想尝试一下。那听说今天还有金钥匙送，这刚好两个姐姐的孩子一人一个。还有5473的朋友是订购了5套，说过节回家也不知道带些什么好，那直接给爸妈钱呢，爸妈也不要，送烟送酒也不够健康，那还不如送羊奶粉好，这每天一杯，经济实惠，还能补充营养。 对呀，每天一杯瑞麟羊奶粉肯定比每天一根香烟、每天一杯白酒要健康多了。那现在起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每天5块多钱就能补充到640毫克的钙质、7.0毫克的铁，还有3.8毫克的锌、18.3克的蛋白质，以及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所以您想想看啊，你每天得吃多少的食物才能补充到这么多的营养物质呀？所以各位赶紧打电话啊，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周瑜开始在那观战，一直心情很舒畅。曹操的那个操演水军呢，他也暗暗佩服，佩服曹操很会用兵。不过自己大计已成啊，破曹之计早就想好了，你曹兵再怎么布阵严整，也得败在我江东手下。所以都督很得意。但是突然间那旗子脚往回这么一卷，提醒了周瑜都督。周瑜是站的东南面朝西北，因为曹操的大营就在西北。这旗子脚和这飘带是因为风刮的往回这么一卷，扫到周瑜的脸上。什么风啊？是西北风啊！一下子使都督想起来了，这隆冬季节哪儿来的东南风啊？冬天西北风强啊，这要光刮西北风，这火攻击就完了，这火根本不能点呢，一点那就烧自己吧。合着杀费了一番苦心，耗了多少心血，就盼要火烧曹营了，没风，这怎么能行啊？这一急呀，那是真急。都督急这没风，不是说不刮风，是没有东南风。你没有东南风，没风这火烧不起来呀，烧不起来你还想破曹啊？整个江东就归人家曹操吧。什么蒋干盗书，砍泽下诈降书，黄盖挨打，全都白费了。这都督还不急呀、啊？他打心里往外这么一急，急昏了，就躺在那山头上，把江东的文武都给吓坏了。谁也没猜透都督这病源。孔明先生怎么知道了？孔明先生开始不是问鲁肃吗？说都督怎么得的病啊？这病源是怎么回事啊？鲁肃就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哦，孔明猜中了都督的心事，因为没有东南风，难以火攻破曹，把都督给急病了。周瑜一看孔明先生这16个字的药方，他是又惊又喜呀、啊。所惊者是惊佩孔明先生的神机妙算，一下子就猜中了自己的病源呐。所喜的呢，他既然能开出这样的药方来，说明啊，他就有助我之策。想到这会儿，周瑜望着孔明先生，您这个药方子开得好啊，病源也说得对，但不知道怎样才能宽中理气，望先生教我。那就是说咱们呢，干脆别捉迷藏了，您实话实说吧，我现在等东南风火烧曹营，这风怎么办？孔明先生笑着朝周瑜拱拱手，都督啊，孔明不才呀、啊，我幼年之时曾遇异人，就是奇异的异、啊、我得了一本书叫奇门遁甲，读此书可以呼风唤雨呀、啊。都督要想用东南风火攻曹操，都督可在南屏山为我孔明修建一座台子。要想用东南风火攻曹操，都督可在南屏山为我孔明修建一座台子，这台子的名字叫七星坛，坛高9尺，分3层， 您给我派拨120名军校，这些军校必须听从我的调遣，稍有怠慢我可以将其斩首啊。然后我孔明就在这座七星坛上作放，借三日大风，11月20日甲子风起，22日丙寅时风息，借此风力，都督可以一举破曹，不知都督遵义如何？哎呀，周瑜听到这儿，腾一个高油打床上蹦下来了，像往日一样那么精神，比往日还精神了百倍。他是深识一礼，多谢先生指教。用不着三天的大风，只要有一夜大风啊，我江东大事可成啊。这时旁边站着的鲁肃先生才明白，哦，感情都督这病不是真病啊，孔明先生来看病也是装模作样，二位刚才谈的那通病理病源呢，都不是那码事儿，感情所谈的都是军机大事。这时周瑜都督传令让鲁肃派500精壮士卒到南屏山建坛，这消息就传开了，说是都督的病好了，文武众将无不欢欣鼓舞啊。哎，都督得病得的挺急，好的可也挺快。说这个病让谁给看好的呢？是诸葛亮。哎呀，孔明先生可真是一位多才之士啊，还会看病呢。不管营中怎么议论吧，鲁肃和孔明先生骑着马来到南屏山，在山头上找一平坦之处，就在这儿建七星坛。孔明先生提出个要求，什么要求啊？要赤土建坛呢。赤土其实就是红土子。孔明先生说着呀，这草图也给画出来了，告诉鲁肃就按着这个草图建这座七星坛。坛高9尺，分三层，上中下，整个这七星坛是方圆24丈，500精兵呢，一个个胳膊又粗力气又大，修个七星坛还不快啊，一天半的功夫把这坛就建成了。鲁肃问孔明先生，您还要些什么呀？孔明先生给鲁肃开了一个单子，就按着这个单儿，你就给我预备这些东西，先把那120名军校给我拨到山上来。孔明先生要和这些军校交代一番，鲁肃立刻把这些军兵都选拔来了。孔明先生告诉都得把这军号衣脱掉，还穿着江东士族的那衣服不行，感情另外有套衣裳都得把它穿上，而且旗幡招展也特别全，颜色不一，青黄赤薄褐。干嘛要120人呢？这个七星坛不是分三层吗？第一层就是最上边那层啊，要4个人，第二层64个人，第三层28个人，然后坛下还有24个人，合在一起正好是120人呢。七星坛修好了，孔明先生让鲁肃啊，你回大营去吧，以助都督兴兵，等风一起，都督就要出兵火烧曹营了。哎，子敬啊，先生，可是到了20日甲子那天，如果风要不起，可也不能为怪。哎，咱把这话得说在前边儿，这风也许借不来。哦， 子敬没好意思说呀，心说要是借不来，先生您可折腾什么呀？最好是借来。哎，子敬，事有一万，万里有一呀、啊，万一借不来呢？不要让都督责怪于我。遵命。子敬下山走了，回大营和都督一块儿等风去了。到11月20日这天，孔明先生吩咐一声，让这120名军校都把衣服换了，按着方位先站一站，记一记自己那地方，干嘛呀？这就是演习演习呀。因为今天晚上先生要登坛借风了，呵，这些士卒啊，都带上束发冠，穿皂罗袍，是风衣不带朱驴方居。四人手里都有东西，按四个犄角这么一站，前面这俩，一个手持鱼宝为风信，一个手持七星带为风色，就是一个是管呢什么时候起风，一个是管风向的。后边那俩，一个手中捧着剑，一个手里头提了着檀香炉。桌子上摆着香蜡、纸马、赤豆、杂粮、宝鼎、金樽、拂尘如意、笔墨砚瓦，还有一口七星宝剑。桌子正当中放着一本没字的书，那什么书啊？诸葛亮管那叫天书，没字儿吗？其实啊，那就是用白纸钉在一块儿了。反正这第二层呢是64个人，按88-64卦；第三层呢是28个人，按28星宿。念白了就是28序，像什么牛金牛、鬼金羊、某日鸡、尾月燕。这坛下边还有24个人呢，手里边各持着旌旗、宝盖、大戟、长戈、黄钺、白矛、诸幡皂道。天黑以后，孔明先生是香汤沐浴，他披发赤足，身穿八卦仙衣，登台借风啊。免香已毕，先规规矩矩地拾了3个大礼，然后是口念真言。念的什么谁也听不出来，大概是真言不出口。孔明先生一日上坛3次，然后就下来回到那帐篷里休息，那些军校呢也换着班歇着。不提孔明先生在七星坛借风，再说鲁肃，孔明让鲁肃回复周瑜，准备风起破曹，不过万一借不来风，请都督千万不要怨恨。子敬就回来了，一见周瑜，都督，我回来了。啊，子敬，孔明先生的七星坛建好了吗？建好了，您看看，这儿还有草图呢。说着把建坛的那张图放这儿，哎，这儿还有所要的东西，也就是七星坛一切应用，您看这儿都有单子。周瑜接过来一看呢，差点乐了。嗯，子敬一愣，都督您笑什么呀？子敬，我看见他要这些东西呀，啊，使我想起来，在我家乡时候，我们那地方旱天没有雨呀，一求雨就要这些东西，像什么香蜡、纸马呀、赤豆、杂粮啊、笔墨砚瓦、七星宝剑。感情今天孔明先生借风也要这个呀？子敬想了想，对，都督您要不提啊，我还真忘了，我们那边也这样，大概这祭天祭地都得有这些玩意儿吧。再说孔明先生这是借风，不是求雨，风风雨雨嘛，风雨相连呢、啊、风是雨的头。哈，好了好了，都督给拦住了。行了，子敬，你别解释了。孔明先生还说什么了没有？让我告诉您呢、啊、赶快做好准备，只要东风一起，让您是立刻出兵。都督马上吩咐擂鼓声仗。当时周瑜是披挂整齐呀、啊、 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文武都到了。众文武听说了，说孔明先生在南屏山要设坛借风，只要东风一起，这儿立刻出兵啊，就要火烧曹操的战船了，一个个是摩拳擦掌。都督在大帐之中当时传下一道令，让老将军黄盖做好准备。黄盖就等这道令呢。老将军披挂整齐，他预备了20只大船呢，在这船上是满载干柴，那柴火上全都泼上油，然后再撒上硫磺焰硝，把那个布啊都用油油了，油完之后用这布把这柴火这么一蒙，船头上遍插青龙牙旗，这就是跟曹操联络的暗号，在船头上布满了大钉，那钉子前面有尖儿，往回还带俩钩，特制的啊，要这钉子干嘛呀？又用啊，黄盖准备就用自己这船呢撞曹操那船，当一下撞上，用那大钉子这么一扎本能，那钩子再这么一勾，吊住曹操那船，玩命烧啊，你想跑都跑不了，甩也甩不掉啊。然后都督又传一道密令，让甘宁砍责看住蔡中蔡和和他带来的那些降卒，不许乱走动。这要给曹操通点风送个信儿，那还了得呀，江东的这些军校，上至将军下至小卒啊，是各守其位，水陆军校不许上岸，汉陆军校不许登船呢、哎呦，这气氛这紧张哦，谁也不许乱走动。现在甭说大活人，就连江里那鱼呀、啊，趴在江底儿都不敢上来了，因为上面的气氛太紧张了。都督下令了，从现在起就不许造饭了，都准备好了水葫芦、干粮袋，什么时候风起，什么时候出兵啊？你看这江东大营里边，磨枪的、擦剑的、准备弓弩的，那可以说是万事俱备了，一个个擦拳魔掌，心急如焚，就在等候这东南风。不少人呢、啊、都情不自禁的悄悄地抬起头来翻眼往天空上看，看什么呀？这风向什么时候能变？这要广刮西北风，咱这火烧曹营可就烧不成了，那要是烧不成，咱江东就完了。你说这谁不紧张？尤其在这大战前夕，古代战争和现代战争一样，那战争经验丰富的人都知道，这战前时刻，也就是说总攻开始之前，这气氛特紧张，而且那战场啊还特殊的平静，平静的叫人真有窒息之感呐、啊，喘气儿都不匀乎了。等到一打起来，汤汤汤，随着三颗信号弹，冲锋号再这么一吹，杀呀！大概随着这喊杀声啊，就把刚才那紧张劲儿全扔得九霄云外去了，因为眼睛都红了，光顾杀敌了，这时候倒痛快了。当然了，在后汉三国时期还没有信号弹呢，不过江东大营这气氛呢也这样，紧张得要命。那小卒看将军，将军就得看都督啊，都督这时候的心情啊和大家一样，不过你从表面上不容易看出来。只见都督是不时的一手摁剑，一手提袍，由打大帐里出来，站一阵他又进去了，功夫不大又出来， 就在这时，有人来禀报启禀都督吴主孙权率领精兵10000人马以陆逊为先锋，离此80里扎下水寨等候都督的佳音。因为周瑜一病啊，鲁肃和老程普就申报吴侯了。吴侯很吃惊，都督病好了之后又再次禀报吴侯，说都督的病已经好了，而且把这个作战的安排呀、也都一块告诉吴侯了。所以吴主孙权领人马来了，是接应周瑜。江东文武咱们一听，人人巧悦，谁不高兴啊？主公都来了。可是大家高兴不是吗？周瑜这心情更沉重了。主公孙权都来了，我这仗到底打得了打不了？打了打不了，最关键的就是这东南风，这位孔明先生到底能不能把这风借下来呀、哎呦，你看把周瑜给急的，他这着急还不像别人，别人擦擦唇摸摸整跺跺脚捶捶胸叹叹气都行，你这都督你总哼啊嗨的，那怎么能行啊？那对大家伙的影响多大呀？所以周瑜不管怎么急，外表啊还不能叫人家看出来。方才自己啊从帐口那儿出来进去好几趟，他就觉得对文武啊会有些影响。那么周瑜出来进去的干什么呢？他看风呢。来到帐外一看，那旗子角跟那飘带啊根本连动都不动。你说周瑜这心里头不急吗？说来这事儿也怪，你要是盼什么呀他没什么，你要怕什么呀，哎他准来。现在大营里上上下下都看那旗子动不动，那旗呀不动，没风。直盼了一天呢、盼到掌灯还是风丝儿不见。每天晚上中军点灯的时候啊，还得拿手挡着点影着点呢，怕风给扑灭了。今儿晚上一点这灯啊，嘿，蜡烛上那火苗啊连晃都甭晃，点完了之后你可以端起来就走啊。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有这么一个相面的，相面的这玩意儿根本就不灵，把他们都知道，相面算卦七八字这都是冤人呐、骗人，是吧？根本你什么事儿你找他算绝对是算不灵。这过去呢在那个旧社会啊就有这个相面算卦的，很赚钱，跟批批八字啊奉承奉承，有点什么事啊要找他求他给他指条明路。最可气的呢这一种啊，失目的先生，俩眼都看不见，瞎子，他算卦，有什么事找他。这种人简直都糊涂的人，什么事都问他，先生，您受累，您给我看看，您给我算一卦，我丢点东西，您敢能找着找不着？你瞪眼睛你都找不着，他瞎子，他给你找。你看得见你都找不着吗？他看不见你问他干什么？这不多余吗？这不是，他根本的就不灵。有的名相面的一点能耐没有，什么也不会，净仗着生意门蒙事骗人摆摊。我认得这么一个人，这小子净坑蒙拐骗，冤人骗人，外号叫龚大个儿，他姓龚，龚大个儿，个儿比我还高，也不认得字，

愁，苦乐聚散都经过，我们并肩去探索，挑战那未知的风波，不寂寞，悲欢有离合，万里途中家乡，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箴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鲜花的香味，酒香的陶醉，用拼搏的汗水点缀，快乐的掌声，成功的笑容，用顽强的努力作伴。11年，向着新的梦想起航，向着辉煌挺进。愿我们用爱心去迎接美好的未来。 恭祝北京祥康， 北京祥康， 恭祝北京祥康11周年， 恭祝恭祝北京祥康11周年，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档节目啊，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常见病，特别谈到了感冒、发烧、鼻炎、扁桃体炎、咳嗽、哮喘，这些病都是常见病和多发病。对于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个意识，要防，防了是第一线，第一个对我们身体造成危害的第一道防线啊。我们为什么得病，首先要检讨第一道防线设立没设立啊。我设立了，有这意识，没小心，进入第二道防线，早发现早调早治啊，所以不至于把简单问题搞复杂化了。所以说啊，我们特别强调第一道防线，首先不感冒，能做到吗？能做到，不是做不到，是可以做到的。我们谈到了没有内热引不起外感，我说我们为什么提这个呢？啊，有人可能一听就过去了，有人听完之后，我感冒是内热和外感，好了，我想办法去清内热，从根本上。没有内热，为什么没有内热？我们及时做了清理了。为什么没有外感？我们去防了，我们去随时增减衣服。另外呢，啊，天气凉了，早晚凉了，我们说了一热一凉，一凉一热容易得病，那就室内和室外的温度形成了很大的啊。如果我们在临出门之前，啊，我们把身体活动起来，把人体的气血调动起来。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些防卫系统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啊。这时候你再出去啊，遇见风也好，遇见寒也好，是有备而来的，是我武装好了，是不是把我们的屏障都做到位了，这时候你出去就不受病了，因为我是吧，及时的清热了，及时的清湿了，及时的防范 风和寒，而且呢我每天就四美嘛，我每天给健康加餐，健康加餐这个话里括号是健康，就说你加餐得对你的健康有益，吃的东西喝的东西，这叫给健康加餐。每天加固防护栏，我注意体育锻炼，我注意调节寒热的温度啊，我随时增减衣服，这不加固防护栏吗？还有呢，每天清理体内垃圾，我通过推肚子，我把体内的垃圾啊，什么风啊，什么寒啦，什么湿啦，什么热啦，吃了呀，这些火呀，小孩为什么隔一段要感冒，隔一段就发烧，就失火呀，有的孩子知道吃饱了不吃了，有的孩子知道好吃了爱吃了就吃个够，啊，结果吃着火了。实际上呢，就是家长问题出在这儿了，家长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要求从小就给孩子推肚子，没内热，而且呢脾胃啊肠胃啊的功能不断得到呵护，不去伤他而且又加强呵护，他容易病吗？他根本就不可能容易病啊。不小心，哎，我们没注意，哎呦，偶尔啊受了点风寒，我们提示怎么样，当天的账目当天结，白天不小心受了风受了寒，晚上啊一泡脚啊解决了。风寒从哪进的？从体表啊，我们人体有几个通道啊，有四个通道啊，这毛孔就是一个通道，这个毛孔又受到了风寒，那么我们通过一泡脚泡到身体微微出汗，泡到这种程度之后我们毛孔就打开了，这不一日一清吗？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不去做这工作，好了，今天着点凉，明天着点风，后天受点湿，哎，最后啊，不断地在我们机体做积累，沉淀下来了，这些病邪沉淀，不是说你着点风啊，着点寒马上就发病，不是的。我们人体呢有一个什么呢？它自身啊，那中医来说是叫正气，那现在医学说免疫力，也就人的抗病能力呗。那这方面的能力和你受的这个病邪，这之间就开始较量上了。如果我们身体比较好，那免疫力高是吧，气血也足，哎，这受点风着点寒是吧，即使侵入到你体内掀不起风浪，正气足，正压邪，它翻得了个吗？翻不了。但是你不去不断地增强你的是吧正气，你没去做不断消除侵入我们体内的病邪，那它病邪积累越积越多呀，这些病邪在我们体内必然要影响我们五脏六腑啊，经络呀，气血啊，人的免疫力啊，那肯定要到受到损伤或者阻滞，形成一个障碍，这就发生了一个正与邪，体内不断的进行了什么呢？变化嘛。当有一天啊，你的正气弱了，弱和强都是相对的，弱一强呢，你就和这个病邪之间做一个比较，它发病嘛，和它做一个比较，如果这个病邪它的程度高了，它要干什么了？它要作祟了。原先没做起祟的是什么？因为你有个正气啊，控制着压制着它，不能跟行风作了，但是它发展比你正气足了，比你正气还足，那你就得得病了。所以我们就说人为什么得病，就是一个正气和病气相搏最后的结果，病不病就在这儿了，就是你正气和病气之间一个较量的一个结果。我们是帮谁呀？这话说的多清楚啊，再明白不过了，你帮谁呀？所以你应该帮你的正气啊，去病气啊，对啊，你像这个观念是吧，我们古人呢说的再清楚再明白不过，可是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老百姓当中是吧，很少听到这些词汇，所以为病的形成很多就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认识不到位，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说你半天，说哪几个字儿？就四个字儿，大家特别要记住，叫扶正去邪。扶正去邪就是刚我们讲了一通，哪有古人讲的那么精辟呀？是吧？我们讲了半天，反针对这个病，针对健康和身体，啊，讲了半天，他也没有超出我们古人这四个字儿去。所以，怎么样让大家听得明白？怎么样把传统的祖国医学，是吧？我们去学习，我们继承，我们去发扬。你把那些关键词、核心的啊这些知识和思想，我们掌握着。不管是治疗，不管是养生，不管是康复，不管是你什么方法，都没离开这四个字。我们现在很多病去治，治是干什么？治是针对病邪的，去邪，干什么？去压邪、镇邪，啊，把它归类了吧。我们讲养生，我们讲预防，我们讲保健是干什么？侧重点在什么？扶正，这多明白啊！你想不得病，你就得做什么扶正的工作，不管吃啊，不管喝呀，不管睡啊，不管行啊，是吧？不管干什么啊，去扶正。什么叫扶正啊？扶正就是让我们身体的正气越足，保持啊总是那么足蹦。它怎么就足蹦了呢？它得各个，就是我们身体的各个脏腑、各个器官、各个组织、各个系统都能够啊正常的工作运行，而且这些脏腑器官它自己内部呢还有一个生理的联系。我们把这些啊就是合作嘛，人是一部机器嘛，啊，就中医说的整体观念。怎么叫整体观念？他们之间啊，它有一个合作啊，就是我说的，就搞那个四季养生嘛，就是那个接力赛一样。既有自己的分工，还有相互之间的合作。怎么叫扶正？是吧？你把这个扶正的含义你给搞清楚了，就是让我们体内的各脏腑、各器官、各组织、各系统都能够正常，而且呢，让他们之间都正常运作了，之间合作特别配合、特别密切、特别合把子，这不就顺了吗？又强又顺。组织一个什么有力的战斗团体啊，那病邪是吧，那病邪还能说侵入我们体内吗？啊，人家抱团谁敢欺负人家？你看这个道理一说你就明白，哎，咱不能欺负人家，多抱团啊。那个疾病也是软的欺硬的怕，这说的多好理解。我们为什么叫家常话？家常话是不是够家常了吧，是吧？所以呢，那病邪所以之能够发作，能够掀起风浪，能够作祟，全就因为你本身有漏洞，它才呢发威。这些四个字儿啊，从扶正我们搞清楚。养生是什么？养生就是扶正啊，扶正去邪啊。你又往细说呢，对这四个字儿啊，那个解释多了。去邪不伤正，这句话又非常重要了。我们现在有些方法双刃，既去邪又伤正。那我们有时候形容各打五十大板，都要受到惩罚，都要受到责难。所以有些病去了吗？没去。控制了吗？稳定下来了，谁也不敢折腾了，都受到啊压制了，都受到控制了。所以我们这个中华民族有时候大家呀学起来深入到里边也哎呀就觉得真是博大精深。哎呀，这古人的那时候怎么就这个思想，哎呀，那么成熟那么完善，哎，这个见解高，实在是高。就这词儿，去邪不伤正，那就是在这个天平啊，我们刚说了正和邪实际上呢就是摆在一个天平上，我们在做工作，在扶正的天平一侧不断加码，我们在呢病邪的一侧不断减码，这个多清晰啊。这个如果我们每天在我们工作学习生活活动当中，我有这个意识啊，我做这工作 啊，我这样动作啊，我吃这个，我喝这个，啊，我这样的作息啊，是在我这个扶正的天命上加码啦，还是减码啦？啊，我是养生啦，养生就是扶正啊，我还是伤生啊？你伤生，你就在病邪方面，你就加码嘛，是吧？如果每个人在这方面头脑特别的清晰，我就讲了，你有时候可以做不到，但是你绝对不可以不知道。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秋高气爽，硕果累累，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9月21日、22日、23日举办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三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三瓶，再加赠验方大全一本，回馈价为3600元。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李老师。 哎， 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您好 哟，早就想跟您聊聊。 是 吗？哎，我呀从收音机里边啊听到您的讲课 啊， 哎呦讲得那么好，我就当时就吸引我了。 哦， 因为我本身主要是个血压高。 哦， 血脂呢也不太稳。 哎， 我觉得真是您讲的这个养生健康的知识，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 哎， 我就上厂桥，厂桥那个店里头去了。嗯，当时呢反正是这些这个总而言之都武装了。 嘿， 全套武装。 一句话爆料了，全副武装。 全副武装了。哎呦，我非常高兴，因为当时啊我因为老师们教的也很认真，我呢就用心的学，就为了自己，当时也是为了自己很快的扭转这个身体的状况吧。 哎， 也坚持做那个三部曲呀、啊，喝茶呀、啊，我一直在坚持，有的时候还要加量。 哎， 之前是一天四包，有时候6包到9包。 哟、 哦，特殊情况的时候，这个一直没有间断过。 呵，坚持。 另外咱们那酒嘛， 对， 效果呢也很好的。我下边啊跟您说说我的收获吧。 来分享分享 吧。分享分享。 嗯， 我呢就是一般的那个收获跟大家一样，比如排毒吧也非常及时。 哦。 啊，还有那个飞蚊症啊也好像都比较普遍，我很快就消失了。 哎。 又非常舒服的，就不那么来回的飞那黑影了。 哎，特别别扭烦。 是的。再有呢就是每天早晨起来那会儿我眼上眼皮老肿，就是胀。 哦 哦，哎，从那个很快的就跟那飞蚊症一样的很快的这就消失了。 嘿， 哎，我就当然了就非常舒服了，早上起来也不那么肿胀了。我呢我跟您说呀，我不是血压高吗？ 啊， 我这个血压高有30多年了。 哦， 开始得的时候啊最高能到200，低压到110-120， 水平够高。 哎，是是是，这是在那刚刚开始。 嗯， 后来是不断的吃药吧，反正就控制它，也还是经常的头晕头疼的。 哦， 就是那个做这个坚持那个三步棋，我是天天做的，而且特别是开始那两年，很认真，很认真。他是一直坚持，所以我这个头晕呐、啊、头胀啊，嗯，这种状况呢，很快的，哎，逐渐的就给，那个消失了，就不犯那种头疼头晕的。过去我这个后把子，就后把子特胀，胀。 后把子就是后脑勺是吧？ 哎，是的，是的，后脑勺胀， 哎、后脑勺 难受。哎，这些毛病呢，这几年了，这好几年了没犯了。 嘿， 这点我非常幸福。 嗯， 我现在呢一天到晚的说老话不知道累，因为我今年都79了。 79了不知道累。 哎，这是的是的， 让你活得太潇洒了。 是真的，我浑身我觉得有劲儿。 嗯， 我这精神蛮精神的。那孩子们看了当然都很高兴了。 那当然高兴了。 就是还有一个呢啊，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左腿尾中穴这块，在前两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突然间有一个鸡蛋大的硬块硬疙瘩， 哦， 圆的，走起路来呀、疼。另外呢，我不能是正常走路啊，就有时候就那么一蹦一瘸一拐的走， 哦， 很不方便，很难受。我要上厂桥店呢，走那个过马路，那别人跟兔子似的，一蹦一跳，一蹦一跳的过去，我自己觉得都难为情啊。啊，那会儿啊，哎，我就从那个通过泡脚贴贴，因为那会儿常去贴贴，特别是瓷宝。 对。 啊，我不知不觉的，它就没了。 那疙瘩没了。 啊，疙瘩没了。哎，走路就恢复原来的正常情况了。 对了。 哎呦，我当时高兴极了。 哦、 我这会儿不发愁了，那将来我那会儿当时我发愁，我说后半生怎么办呢？ 哎，很多人都愁这个 啊，是的， 一旦动不了，人活着就受罪了。 是是是，很受罪， 是不是？ 嗯，还得伺候老的，还得还得小的。我当时挺着急。 你责任心、你这责任心还挺强的。 是是，没办法。 我跟你讲啊，我给你插一句吧。 嗯嗯，您说。 你那个尾中那个疙瘩呀？ 啊。 跟你那个后脑勺啊， 啊， 哎，它有内在的联系。 哦， 你想过这问题吗？ 哦， 你没想过，哎，要不有人说了，哎，讲讲经络吧， 哦、 哎，这就是经络， 经络 你这个膀胱经不通。 哦， 哎，尾中嘛， 啊、哦，尾中经， 哎，它一直通到啊人们的腿后面，通到人们的腰，通到人们背，通到人们脖子后边，一直上后脑勺。 哦哦，是的。 哎，你把这个尾中啊、这个膀胱经通了，你这后脑勺就通了，这就中医的特色。 中医的特色是， 你根本想不到，你这我腿跟我后脑勺有什么关系？ 对对对对。 哎，你看中医他就把它啊联系起来，是经络贯穿， 经络贯穿。 哎，是这样的。 是的，是的。 我加一句啊。 哎，是的，我就从那开始啊，那简直我逢人就讲啊。 哦。 啊，我这个坚定我的信心和决心，逢人就讲，因为这个对我来说是最大的那个收获了。 哎， 因为我这腿一不能走了，这就整个的后半生 就 完 了。嗯， 孩子们呢也非常高兴，邻居都为我高兴啊。 哦， 哎呦，所以我就是那个送他们书啊茶。 你这越老啊，腿脚是越利索了。 这是真的，他们都不像我是这个岁数的人了。 哦， 另外也就是有，喝晚上喝，另外就外抹，这外抹的我比较多了。 嗯， 我那个过去睡觉不太踏实， 啊， 做梦啊，有时候就做那个害怕着急的梦。 哦， 嗯，现在呢，从喝了以后呢，就现在我总觉得睡觉踏实多了， 哎， 而且梦也少了。 你看看。 嗯，起夜呢，有时候都不起夜，有时候一次， 嗯， 所以睡得很好。特别是那个痒，外膜还有，那叫湿疹呢，红点儿， 嗯， 就那个特痒，钻心呢。哎，抹了它以后呢，就缓解，逐渐呢，哎，就消失，就舒服了。 嗯， 所以我现在就对这个，我真有点就离不开它了。 这是你手头的一个有力的工具啊！ 哎，是的，是的， 武器啊！ 我天天这个不忘。天天不忘，反正是每天得要晚上要喝，而且要抹。 哦， 哪儿不舒服了，或者是哪儿痒了，我都离不开它。 哎， 哎，还有头，我有时候头上头，有时候里边痒，头顶里边痒吧。 哎， 头上也抹，脸上也抹。反正我觉得这个也很确实，跟大家说的太好了。 哎，你头上、 嗯， 我建议你头上抹完之后啊， 啊， 要干梳头。 戴上， 哎，别单纯的抹，哎，抹完了你就啊，哎，一五尺是吧？这个指甲指甲肚是吧？ 嗯 哎，你抹完了之后就干梳头，那个效果更好。 哦，抹完了干梳头。 哎，干梳头，将来之后啊， 嗯， 哎，你头啊越这样做越清醒，啊，越清醒，啊，你的记忆力啊，你的反应能力啊，那就更强，啊，是这样的。啊，将来你的头发还好了？ 我现在对了，我这头发也逐渐的黑的。 哦， 特别是后把子这儿、 哦， 前头也都是。人家说这个头发说快，我就是后脑底儿往下、 嗯， 就那么一小块了，它是比较白一点，但是也是花白。 嗯，

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从根据地源源不断地涌出。以根据地为依靠的八路军、新四军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在战斗中不断地成长，不断地壮大。正如毛泽东所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人民。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大家带来诗圣杜甫的秦州杂诗其七。茫茫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蜀国归何晚，楼兰展未还。烟尘独怅望，衰飒正催眠。这首诗作于唐肃宗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59年。当时杜甫因为得罪了皇帝肃宗，被贬到华州任司户参军。杜甫辞官不就，开始远游。他从长安出发，首先到了秦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在秦州期间，诗人把时局的动荡、民生的疾苦、外族入侵的忧虑、个人生活的窘迫，以及山川地貌、风土人情，都淋漓尽致地写成诗歌，一共20首，统一题为《秦州杂诗》，合为了一组别开生面的史诗。本篇是其中的第7首。诗歌的大意是：群山苍茫一片，一座孤城屹立在山谷之间，天空无风，云朵涌出塞外，夜幕未降，月光照临边关。为什么外交长官这么晚还不归来呢？原来西域的战事还没结束，看到战火弥漫的景象，又怎不让人心生惆怅呢？秦州是唐代边防的一个重镇，诗歌从秦州的地理环境说到国防的紧急，再联系到军事和外交的劣势，对边塞的描摹始终和诗人忧国伤时的感情紧紧联系在一起。因为和楼兰的战事正酣，人民陷入战乱之中，开元盛世不在，不禁让诗人悲从中来，个人与家国的感情交织在一起，凝成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除了诗圣，杜甫还有诗史之称，这一篇充满爱国情怀的诗篇正是以史为诗的明证。杜诗中的楼兰遗址在今天新疆罗布泊西北岸，它历来就是边缘与神秘的代名词。西汉时，楼兰是西域36国之一，张骞通使西域之后，楼兰就成为了东西方交通的重要通道，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东西商旅的必经之地。 因此这里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遗产和震惊世界的人文景观，被誉为一页世界史的纪念碑。如果您今天来到楼兰遗址，会发现时间在这里似乎是停顿的，它的苍凉、辽阔与壮美，千百年来似乎从来没变过。这里有新疆境内最大、最为独特的雅丹地貌，登高望去，一道道都是风沙雕琢的垄状高地，如同排列整齐的舰队即将出海。漫漫黄沙砾石一直扑向天外，沙丘叠嶂起伏，看不见尽头，没有路，没有水源，也没有一丁点绿色。走进古城，这里虽历经了千年的风沙摧残，但仍保留着城墙、房址、士兵塔楼、基座等大量遗迹，可以想见当年的规模和繁华。楼兰古国以牧业为主，水源充沛时，这里有茂密的森林和绿色的草原，水网交织，在河道断流之后慢慢沦为荒漠。现在还可看到楼兰城外成片枯死倒地的胡杨树，纵横交错的古河道也历历在目。沧海桑田，曾盛极一时的西域重地，在公元三世纪后迅速退出历史舞台，直到1700年后的今天还保持着它谢幕时的姿态，令人恍惚觉得历史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这一切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华夏大地上美轮美奂的名山大川众多，有奇绝之美、秀丽之美，而这里的美和别处绝对不同，这是一种苍凉与神秘之美。荒漠是大地裸露的胸膛，古城遗址是西域文明散落的世纪密码，大漠无言，楼兰古城静静地等待着后人来开启它的密码。不过这些对于当年的杜甫来说， 北京市百货大楼63周年庆震撼来袭，9月21日至25日，服装服饰满300送180，会员享满2000加赠100，更有4级满额惊喜，注册新会员现金红包、冰箱贴免费领，千余款特惠商品92.5元起。王府井百货大楼，梦想新传递。 十一长假想出游，可是还想买家电怎么办？ 去国美啊，国美十一黄金周中秋提前开抢了，9月21日至24日全程启动，大牌聚会震撼来袭， 十一出游提前购就到北京国美。 9月1日至30日，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切卡累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到店即可领取场庆惊喜。 9月14日至24日，燕莎商城举办中秋礼品季，伴手好礼、深海好礼、美酒好礼、传代好礼、古早好礼以及滋补、科技、服饰、家居等千余款好礼，等着您来燕莎体验升级打怪般的礼品之旅。 电瓶没电抛在路边，天空飘来7个字儿：虎虎电瓶上门装。 虎虎养车买电瓶，最快30分钟免费上门安装，最高立减200元，买指定品牌电瓶再送洗车券哦。 虎虎养车电瓶上门装， 活力秋日缤纷绽放，来金源新燕莎帽、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尝团圆特色美食，享欢乐亲子空间，选品牌秋装新品，注册新燕莎及首客首享双会员，更可体验多重惊喜。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